锵锵三人行， 俩八路啊， 像相声京之性， 粗粗长， 哎，其实是俩伟军，伟军 八路八路八路八路， 这是咱们著名的樊建川啊，咱们这个抗战博物馆这可敬的这个人士啊，收这上一集聊了半天，聊得热血沸腾的， 是 吧？这么多的抗战的这个文物，他是花了多少功夫搜集来的啊？我啊觉得这里头啊故事可是太多了，故事太多呢，但是今天呢，我想从一个杯子给大家介绍起，大家看到这个是个陶瓷的这么一个土陶的这么一个杯， 它其实我就不知道该叫杯还是该叫碗，它又叫个瓣儿，又是个碗，它是上面写的字是，我只记得八年抗战，我和日本作战，我的腿上中了一个炮弹，我坚决打到底，没有下火线，没有下线，它是个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，我最早帮他是中将线的，他就断了一个腿。腿跟日本的机枪机械的给打掉了。 他是什么部队的？ 国民党。 国民党 川军的。 当年川军的。 你给打断了。打断了以后，我跟大米，你看这是什么时候？66年的9月。 哎呦。 那66年的9月，红卫兵就打他，说你他妈的国民党的残大余孽，你说。他就说，我只记得八年抗战，我只是跟日本的机枪给打，重机枪给扫掉的。所以我不是坏人了，我是打日本人打断腿的。所以他就是照顾他的那个圣人的砖瓦窑，做这个坛坛罐罐，他自己证明自己写的这个。 所以你说这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很多事儿你对得起人家当年这个魏， 真的是流过血见过屈的人、啊。 这死了多少人呢？这个打断你，在他这个故事下，你再看一遍。66年，当时可能是文革的时候被人打的时候，人家这个写下的这个，好像 当年被日军打过了，被红卫兵打。 然后你说这个铭心刻骨啊， 对， 我只记得八年抗战，我和日本作战，这个做这个文化不高啊，这个还写错了，我的腿上中了一颗炮弹，然后我坚决打到底，没有下线。 哎，那这个写字的这人后来怎么样了？ 我找到他的时候，我说你要，我说这个东西我一定要，因为他娶不上老婆，他残疾人，又是国民党，所以就住在一个窝棚里边。后来我就说我整个这个文物，别人告诉我了多少钱，他说你给我5块钱，这是十几年前了。后来我就给了他500块钱，后来我就托人每年给他送钱去，后来有时候把钱给我退回来了，说已经死了，就是非常非常的， 他已经不在了。 我每年给他带，托人中间人给他带钱去，后来他就死了。但是我想说明的是，说这件文物最后国家墓局的鉴定是国家一级文物，国家一级文物，国宝。我想这，他说国宝，它是双重意义，一件抗战文物，一件文革文物。 李菁采访中也接触很多老兵啊， 接触很多，而且那个其实我刚就是你上一集讲到那个怎么参加松山会战的那个， 对对对， 其实我采访的很多老兵，其实真的就是让人掉眼泪，特别是在云南那个地方，现在还有很多我想那个樊老师肯定知道，当年参加过滇缅会战那些老兵，他们当年你不管他怎么去的，有的确实是被抓壮丁，他说在田里种田，那缺国军，那时候没办法，就是到田里就随便就给你抓走了，或者你家里有3个男的，你必须得出一个，好多人就这样被抓去了。然后回来之后他们还好，有的人可能就是还是回去当农民了，但是后来像您说的，像娶不上媳妇的，重病的，好多好多的80、90岁了。然后我觉得好在现在有一些人就跟樊老师一样，他们是去做身体力行的去做，就是尊重历史，还原历史，然后他们对得起这些人的事。然后我写了一些文章，就是专门是来写这些老兵的。然后有一个组织，我记不清他们全名了，他们就是自发的，他们有一个名单，他跟我要一些人的名单，然后他们每年定期的去看他们，就是这些参加过抗战老兵。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有一个女的，我们没见过面，我们在邮件里联系，她就跟我说，她说她年龄跟我差不多，然后她说就是70后的，然后她就说在我这个年代，我受到的教育是没有告诉我这些历史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什么远征军啊，什么什么这些抗战。她说但是我想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我们民族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到底有哪些人为我们民族做了那么多事情，说得特别好。所以他每年他们一些组织，他们去定期的去看，去给他们付医疗费，去救济他们，我觉得这就是特别了不起的事情。 其实我特别的感慨，就是说如果当年我们打败了，按照日本的这种做法，你看台湾的做法，包括东北的做法，那么今天的锵锵三人行，窦文涛带着我们讲日语，我特别就在那个什么时候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比如说我收到一件文物，就是那个北川的，就是他爸爸准备去打日本，但是去征兵处，说别人说老人家年龄大了，你不能去，但是老人家说我有儿子，把儿子带来， 儿子就当兵上战场走了川军，然后是北川的爸爸给儿子洗个临死临行之前给他儿子一个什么东西，这么大一张白那个大的白那个布那个白色的布，上面中间这么大的字儿，一个死死亡的死，然后旁边写老父本来我准备去打日军，但连连大佬不让我去，我儿子幸好我有儿子，儿子去打，临儿子临的时候赠送这面旗子，这面旗子给你，如果你负伤了，用这面旗子来擦伤擦血，你死了这个你可得裹尸，你想父亲让儿子去死，这什么样的父亲？ 当时啊，真是一个民族到了最后的关头。 对，我们那个就是《义勇军曲》里边唱的。 咱们很难这个设身处地的想想，那个时候，甭管你是自愿还是不自愿，怕死还是不怕死，你只有往前冲了。 是， 你就当时我就觉得，所以我有时候看到他们采访有些老兵，为什么我们上级还呼吁你帮助一些老兵的生活？我觉得要是一个民族，甭管是因为什么原因，他当年为你这个亡国灭种，江陵亡国灭种的时候卖过命、流过血的，你让他现在老年生活陷入困苦，历次政治运动，你让他被打、被整。我就说你能不道德沦丧吗？ 不，我就特别觉得呢，这对这些人应该给你特别大的尊重或礼遇。你看有的国家就做得很好，就包括那个日本老兵杨国荣到我那儿捐东西，他这个侵略军啊，他现在日本还有什么天皇补贴给他，他生活过得很优越啊，他是个日本老兵，侵略军日本天皇一个政府还给他这么高的钱给他补贴，那么我们有的抗战老兵现在的待遇真是令人心酸，真是。 你说咱现在这么富了吗？这个 GDP 也很高， 就是啊， 这发把钱发给他们， 没多少人的，你想， 就是啊， 我们今天说这个话，生命65年了， 对呀、啊， 当年20岁的小伙子85了，如果是这是我讲45年，如果37年的人90多了。100多了， 就我觉得你真是应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 对，让过好日子。 你能花多少钱呢？ 你是尊重先辈，那么你就是对后面就有人替国家卖命。 对啊， 不是下次再遇到亡国灭种，谁跟你拼命？我是特别见不得那种汉江言的。就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写的时候，别人就说：“那樊先生，我告诉你，我觉得日本人占领就好，咱们就吃香喝辣的，我还可以娶个日本老婆。那日本人来了，我就跟皇军来了，我就跟皇军带路，我就跟他回了句，我很冷静的回了句话，我说小伙子，按照当时的规定，给皇军带路，胜利以后就要判你的刑，这是第一。如果你的带路造成了我们同胞和抗日军民的死伤，就要枪毙你；有血债要枪毙你。” 哎， 我就这么说。 这个说到这儿啊，我就想起他还收藏汉奸方面的一些历史。哎，这个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然后再给大家看《锵锵三人行》。广告之后见。哎，这个就说到汉奸了。你是准备建个汉奸博物馆？ 正在修。已经封顶了。 哎呦，这个博物馆有意思。 这个博物馆名单也很多吧？这个收录的名单也很多。 几大汉奸政权，比如说溥仪的汉奸政权，北平的王克敏，南京的汪精卫，还有那个德王，内蒙的德王，还有个冀中自治，这样的汉奸政权，大大小小的。 这是郑孝胥， 这是总理大臣。 你看，这是个什么文物？给介绍，建国功劳章证书，这建哪个国？康德元年， 满洲国吗？ 这真是满洲帝国， 整个日本兵的。 这 感谢日本兵， 感谢日本兵。 哦，这是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胥， 对， 讲给 日本人的， 讲给一个叫什么揭穿。圣丰治，揭穿丰治， 对，就是他，他建国，那个 功劳， 他有功劳部，功劳部，你看嘛，他你看嘛， 这个康德元年就应该是1931年嘛， 对， 就是他满洲国，也就是满洲国建的时候， 这个郑孝胥啊，他儿子也是在满洲国就业当汉奸，关键我觉得奇怪的就是这些汉奸。字儿都写得好，郑孝胥是大书法家， 郑孝胥 汪精卫的字也好， 没错， 周武海的也好，陈伯伯的也好，胡兰成的也好，都这是有智慧的人，为什么当汉奸？ 不是，所以字如其人这话有问题，是吧？ 就是，但是他是不是这个字儿，是不是写的还是有点好，对，是 郑孝胥。现在拍卖会上，这郑孝胥的字儿很值钱， 对，很值钱，很值钱。 是，那樊老师就问一句，就是那我们讲您收汉奸的这个，就是您是想。来让后来人看到这些东西，你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呢？ 我特别心疼的是，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没有一个汉奸博物馆，我特别心疼是什么问题呢？日本投降就130万人，那国共两党加起来多少人？6-7万人是有的吧？军队，我讲军队，为什么六七百万人把130万人没有奈何？很重要的是，有100万中国军人扛着枪为他们打，这在全线是罕见的。你比如说前苏联有哥萨克。甚至有那个什么那个一些少数民族跟着德国人打，但是真的俄罗斯族的人组织军队来打俄罗斯人没有，少见。 那么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。还有呢，还讲警察多得不得了，公务员、警察、军队，他们日本人实际上是靠汉奸，包括汉奸给他收税，以战养战。实际上，我觉得这个汉奸这个问题，应该有一个民族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个清算。我们民族的血液里边有毒素。所以我就一直在说这个问题，但是汉奸这样讲，就说不能说能向区的老百姓是汉奸，他们是老百姓，对吧？也不是说参加了汉奸那种公务员队伍就是汉奸。汉奸里边第一，我觉得是职务比较高的，影响比较大的，你的示范作用特别坏。第二，你有血债的，你杀抗日根据地的那个军民的，你跟日本人带路的，跟日本人告密的，一定是汉奸。 76号， 对，那就是汉奸。但是一般的干点活，你看我收了个文物啊，比如说在北平自来水公司，我收了个北平自来水公司的人事档案，这么大一摞，他说。你邓文涛，你在我的在中国市里边当科员当科长，你得好好学日语，你的日语学好了我就给你加钱。他是通过这样的，他这个不一定是汉奸。 在这个伪满洲国呀，这人呢基本上有几个出路，一个出路呢是当帮凶，对吧？一个出路呢是当顺民，这是大多数人其实是选择，哎，也就做了他的这个民了，对吧？但是还有几个出路，有人去做土匪， 对， 有人就去抗日游击队， 是 吧？ 哎，这个有人去做伪警察。所以说你这个事儿该怎么说？这个问题啊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。 很复杂的问题。 你比如说，我就讲咱，但是咱们讲具体，你就容易明白。赵 对 吧？赵尚志是怎么死的？这玩意儿说，你说你当顺民的。这个咱们也可以理解，对吧？但是 他之中有 赵尚志死的时候 是吧？ 带了五个人，这里头有俩人是汉奸， 对， 有一个叫刘炮的嘛，叫刘德什么啊？不是刘德华，刘什么的，他就是被受了日本人的这个指令啊，是他打死的赵尚志嘛？赵尚志最后说没死在日本人手里， 对， 死在这个人手里。 他还有一个赵尚志身上带了很多。很多的是腰上缠了很多的钱黄金这样的军费， 对，很多人他是为了财。所以我就是刚才想问您一个问题，其实也是说啊，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用汉奸这两个字就是定义他们很容易，但其实呢我就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看他们当时就每个个案。我觉得每个个案都很重要，就是他们确实情况不一样。你说满洲国他因为他是你说他满清他是想复他的国哈，他是另外一种情况。那你说汪精卫，如果我们要看仔细看他的那个人生历程，多可惜啊！当年那么一个 这个刺杀清朝的亲王啊， 是啊，一个国民意识啊。 他这个就是因为时间短，我就不就是一句话，就什么呢？就是第一，汉奸是分五六七八个颜色， 是 很黑的、深灰的、浅灰的，最后是胁从的，就是群众。我想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说，有人讲，就是说沦陷区，你比如说东北沦陷了14年，那么这些北平也差不多是沦陷了8年，那么这8年中间，总得有人管路灯吧，总得有人来办学校吧，总得有人办医院吧，总得有人办民政吧。他说，这个汉奸政权呢，也舒缓了沦陷区的人民的生活，这也是个事实。 对， 所以当时这个历史、啊，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。 每个人情境不一样，就比如说还有那些，你像我们替那些人惋惜的，像这个周作人， 对， 多有名的文， 对对对。 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在重新看这段历史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，如果历史发生，不一定就是历史就不能在同一次踏入同一条河里。我觉得很可能就是类似的情景会再发生。那你什么样的选择才是真正是一个？ 说实在的，这聊到这，当时在你想，咱们回到那个时代的话，你和我，你 对，会做什么样的选择？ 做出什么选择？ 那汪精卫的选择， 甚至有可能啊，都是觉得要为国为民。 是，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，就是说， 你结果是什么样？ 你比如说，当时有一种知识分子就认为，打是肯定打不过。 对， 打不过，那么怎么样能够保这民？ 尽量减少损失，他们是这样一个理论了。 哎， 对对对。 但是这最后历史做出了裁判。 对，但我觉得一个民族呢，还是要有血气，有血气啊，这民族才长久。 所以我就反复说，就是我们重新看历史，并不是为了仅仅是为了展示日本人的凶残，展示我们曾有这么多的败类。 对， 我们是要为了警醒自己，就像您刚才说的，就我们身体有哪些毒素， 对， 是吧？ 没错， 其实说到汉奸问题，如果 就我们要警惕什么？ 当时这么个焦灼到最后是美军嘛， 美军 就是美军的建立以后， 没错， 一下情况才发生变化。 这说到美，咱说汉奸聊到美军，美军是。是朋友，我一直看着他的女朋友，这照片对着我， 我一直看这个帅哥， 哎，你一直看这帅哥。咱们来看看当年的美军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咱们先给介绍一下。 这位军官叫格鲁伯，是那个轰炸机的飞行员，就长期在我们成都，然后呢， 这是他飞虎队的吗？ 对，是飞虎队的，飞虎队轰炸机的，然后很帅啊，这是第一个啊，文涛，第二个，这个是他把用了个日本的飞机被打下来以后，那个飞机的残骸，然后给他女朋友做的 镜框，就是第二。第三呢，然后呢，他就老了以后，他特别怀念，他说我青春时期最好，他就坐着轮椅到这儿来。 嗯， 到了中国就问说有没有援花美军博物馆 啊？ 北京没有。说卢沟桥啊，军博都还是陈列了一些美军的东西，但是他一看，他觉得太少了，他有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博物馆是全是美军？后来说四川有，跑到我这儿来了。来了以后，这个中尉，他就问我，他说樊先生，他说你这儿这个大房子全是美军吗？我说是。他马上哗就哭起来了，而且我注意他哭得嚎啕大哭，他不是嚎啕大哭，哭了以后我注意看，眼睛里面没泪水，他的泪腺已经萎缩了，没有泪水。最后他从轮椅上站起来，他说建团樊先生，你在军队里面最高军衔是什么？我说军衔，我最高军衔是上尉。他马上说我是中尉，我给你敬礼。哦，我说不行不行，我那个上尉是什么是上尉？你那个中尉是抗战中尉，你是我的父辈，你是我父亲辈的中尉，真是很感人。后来回到美国以后，他把这个心愿了了，回到美国第二年就去世了。我知道、 啊、 对， 回到他就最后的心愿， 对，最后心愿。他说我觉得我青春最好的青春，我为人类就是和平做出的最大的贡献，就是我反法西斯，我参加了反法西斯。所以这个特别值得尊重的美国 人。要不说真是这美国人呢，老是讲抗战时期，咱 真是帮我们大忙， 感谢。而且美国人有点那种实打实，甚至有人说有点二，他真帮助你啊！ 不，他摔了一千多架飞机啊！ 对啊， 500多架战斗机摔下去。500这个轰炸那个运输机的头号也算 是。因为那时候美国还没有正式参战呢，所以他们都是以民间身份来。 陈纳德的 是吧？对对 对。飞虎队。 什么农民啊，什么什么什么。 都是那种 都 是那种特别能打仗，但是呢又调皮捣蛋，军队提拔不上去。陈纳德陈纳德是个上尉，到我们这儿干到少将，几年干到少将，他提不上去，但是特别能干的牛仔。 国际主义战士。 对对 对 对 对，真的是国际主义战士。 而且真不怕死啊。 对啊对。 这家伙牺牲啊！ 最近我在西藏的林芝地区发现了驼峰航天的3架飞机摔在那儿，后来我就跟有关军方打报告，现在军队的一位将军上将给我批了，同意我去把这飞机拿下来，今天我要去拿下来。 哦， 3架驼峰航天摔在那儿的飞机，一个飞机摔下去多少人呢？就几个，包括领航员、驾驶员、副驾驶全部摔在那儿。美国当年死了4000多人呢，就空军，4000多人都是不是死的一般的战士，都是黄金堆出来的飞行员呢、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反法西斯，我们是个盟友，最后我们打成了联合国的常务理事，也是因为这场胜利。 所以咱们跟美国 这 关系深呐 啊！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这个咱们先示范示范，我能摸一摸哈。 你摸就去摇， 来， 哎，又响声了。 哇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是。 它这个警报器是那个铃木生产的，就铃木摩托、铃木汽车。对对对，他把这个是步兵呢、啊，他挂在皮带上，然后他站岗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放在旁边。八路军上来了，还有我们的抗日军队上来，游击队上来了，他一看不对了，他就开始摇，然后他整个日本军都。 哎，怎么拍电影都是这样拍的吗？ 就这样，就 这声音啊，这是原物， 原物原件。 这你怎么弄着的？ 这是日本老兵捐给我的。日本老兵捐款，你看这儿还可以拿下。你看日本人做东西是很， 哎呦，真 是 很 先进，现在还能用。 哎，你看吧，还做的挺好的。 他然后咵打开，然后这都可以打开，你看。 所以日本鬼子不是东西，但是日本人造的可 真是东西啊，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，是 吧？他们的东西实在是很精，你看他们的衣服到现在一样。你看，我到前两天，上个月到腾冲买了几件日军的衣服，那个衣服是什么呢？日本被打死以后，老百姓穷嘛，就把日本的衣服给扒下来自己穿，穿到现在就卖给我了。 还有这个太珍贵了。这儿写着 随军， 这随，这是这个字儿念随吗？ 从军， 从军守铁， 对、 一个日军士兵， 对， 写的日记， 对他这个日记是总共这个人叫迪道金夫，他写了8本日记，你看写的多好， 哎呦，大家看看 他写了8本日记，八本日记我全部把他买下来了，他还没影集，他有个影集我买下来了， 哎，你为什么在这儿贴的条？你是准备讲啥？ 他就是他这里边就出了一个杀俘虏，因为我建了个战俘博物馆，他说今天领了一把新刀。为了试验刀快不快，那么我就找了几个中国战俘来把他给砍头砍掉。他没有理由，如果是这个战俘反抗逃跑，就把他杀掉了。我觉得还算个理由吗？又没有辱骂你，又没有逃跑，什么动作都没有啊，只是试验刀快不快，就是日本叫不叫东西的 战俘。就是说战争使人的那个人性啊，真的是都变成了。 而且这么有文化的一个人，而且迪道金夫的照片我看了，长得很文雅的呀，比文涛比你长得漂亮。 哎呦，真是别拿我跟他比。 但是 真是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这个问题。 就 说这种抗日战争期间这个日本人，你包括跟德国纳粹也有所不同。德国纳粹啊，他是那种工业化的。 那种杀人的方法， 毒气室， 就毒气室一下弄死你多少人。日本人就这种有点蛮荒的那种，就是割你的脑袋， 吃人肉啊，挖 人肉 啊， 怎么就是他们是这样的？ 对，还有把那个俘虏拿来杀了以后，然后让清兵壮胆，每个人就是把俘虏给刺两刀，然后才能上战场拼刺刀，就这样。这，我觉得这真是在他们那个可能是血液里边有些那种野蛮的分子。 所以就是，我有一次也有一个感觉啊，我觉得他们呢，这个是不是思想意识上就没有进入文明时代？他等于是拿着现代兵器的古代战士。会不会有点？你比如说像咱们知道说什么古代印第安的那个，他有个割头皮、割耳朵，是不是日本人？ 原始人是吧？ 他还觉得他是那种武士道的那些，就残杀人的肢体，怎么老干这种事情呢？很恶心的这种。 对他们还有觉得什么呢？就是把对方的肉给吃掉以后，然后他给自己壮胆啊，就这种啊，吃心肝啊这些。 对，一种 非常野蛮的文化 时代的这种东西。 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永远应该记在历史上。但是我们可以宽恕他，甚至可以就是说是，甚至可以逐渐的忘记。但是的，我觉得历史应该很真实的呈现。 对，我刚刚从台湾回来，然后我还采访了那个薛岳将军的那个家里人。哦、他还跟我说，他说薛岳。 哎，我有薛岳将军的塑像啊，你跟他讲，告诉他。 然后因为那个薛岳活了很长，103岁，他就说到晚年的时候，不断的有日本跟当年，因为他在长沙会战很有名嘛，打给日本人打的那个落花流水、跟他交过手的日本人，晚年到台湾的时候，就专门去拜访他，向他忏悔。 不，还不但忏悔，就还有对他的尊敬。 对。 我是在照片里面， 我带给你，我手下败将。 我是在照片里面。